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22集。齐宁那边的声音仍然十分镇定，说出来的话却让迟志涵真的抖了一下，差点把手机丢出去。 迟小姐，我这边正在分娩，不是特别方便继续跟踪下去。你直接打电话给赵医生，相关的治疗方案，赵医生会同这位李医生沟通。 他在分娩？ 进水进食的话，可能需要麻烦迟小姐贴身照顾了。赵医生上次跟你说的三个禁忌，你还记得吧？ 他正在生孩子。 记得。 回答的时候上下牙齿都在打颤。为什么齐宁生产，他迟志涵才是紧张的那一个？ 最重要的是不可碰触这一项，哪怕是隔着衣服也不行。进水进食15天，身体会虚弱，虽然家里有轮椅，但是碰触恐怕还是会不可避免。实在不行的话，只能劳烦迟小姐穿得厚实一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彻底避免，但是总归能让她好受一些。 我知道，其他的我去问赵医生吧。 迟志涵听到那边医生撕心裂肺地在吼齐宁到底要打电话还是生孩子，被吓得冷汗涔涔。 你专心生孩子，这边有我。 麻烦你了。 其实迟志涵能帮的东西不多，赵医生接到电话后来得很迅速，急性水肿性胰腺炎并不需要手术，赵医生也只是和这位李医生针对类似止痛药这样和神经有关的药物用量做了方案，其他的就是为了维持齐成的生命体征永无止境的挂水。齐成在那次对视之后就一直回避他的视线，而迟志涵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外貌会对心境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齐成话真的不多，除了教他如何求救时言简意赅的那几句之外，就只有回答李医生的时候说了几句。可是因为外貌，他这样沉默寡言看起来不像病，反而更像是有钱人家坏脾气的少爷。先前所有关于他可怜孤独无助的想象都因为他的外貌消失无踪。迟志涵现在看到齐成的第一反应是陌生男人，而不是他想要试图拯救的病人。这样的认知让迟志涵很不自在，所以他在两个医生面红耳赤的争论应该用猛药先保住身体还是长远考虑不能损害神经的时候，悄悄挪了几步绕到了齐成的后脑勺。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但是看不到那张脸之后，迟志涵悄悄松了一口气。只看后脑勺，齐成的头发长了，疏于打理，乱蓬蓬的。两个医生还在为到底用多少止痛药争论不休，没用止痛药的他还是会因为疼痛身体轻微发抖。 齐宁要生了，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样的角度让迟志涵找回了一点熟悉的感觉，开口的时候也自然了很多。他早就应该和他说说话，帮着他转移注意力的。这次回来，他的主要工作是参与治疗，而不是私厨。但是对着那张脸，他总是有一种说什么都像是在讨好齐成的意思。 怎么会有人长成这样？单纯只是五官，就让人觉得高人一等的样子。 只是因为那张脸，就让人很不科学的觉得他不应该是病人，反而应该天生站在聚光灯下，高高在上的样子。甚至现在这样孱弱的躺着，都像是一幅价格高昂的画。 怎么会有人天生就长得那么妖孽的？ 杰克苏的脸。那个后脑勺动了动， 是女孩。 哦， 迟志涵呐呐地应了一声， 长了这种脸的人，再配上这样略带气喘的娇弱的中低音，诱人到简直没有打算给人留活路。迟志涵不算颜控，因为工作的原因，偶尔也会给一些当红男明星做饭。好看的男人他也看过不少，偶尔也花痴过，但是齐成不单单只是好看，齐成真的不太像人。两天后，迟志涵觉得他面临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对着齐成后脑勺就能解决的，他可能要见光死了。见了面之后的齐成，气质和软萌温和这四个字毫无关系，甚至很有距离感。之前让迟志涵动了恻隐之心的齐成身上积极的想要求救的那部分消失了。他仍然很配合迟志涵。迟志涵说白天窗帘要拉开，他点点头。迟志涵说挂水的时候手最好不要乱动，他点点头。迟志涵说进水进食人会没力气，要多睡眠，他也点点头。安静的让迟志涵觉得他正在沉默中灭亡。有时候迟志涵觉得齐成也正在用他的方式和自己见光死。沉闷了两天后，迟志涵孜孜不倦地再一次开了个话题。 要不要看书？ 齐成抬头，然后低头看脸自己手里正拿着的书。这就是他们现在的问题。迟志涵经常会问出这样莫名其妙，不带脑子也不走心的问题，而齐成每次都很配合。就像这次一样，齐成放下手里正拿着的书，对迟志涵点了点头。迟志涵咬住下唇，很想直接把他放下的书再重新塞回到他手上，宁可让他在这样的肢体接触中因为灼烧撕裂感皱眉，也不想看到他现在面无表情，看不出喜怒的样子。 齐成 开了口，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们之间出现了隔阂，彼此都很清楚，见了面之后反而不能像之前那样心意相通。迟志涵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齐成在想什么。迟志涵知道自己的问题，齐成的外貌让他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情绪，之前的齐成只是一个影子，迟志涵猜测过他是哑巴，想象过他上了年纪，到最后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病弱的年轻人，而不是现在这样有着妖艳长相，举止从容，行为动作看起来都很像正常人的齐家二少爷。微妙的有一种他想要帮助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他帮助的错觉，所以迟志涵在闹别扭。这样的别扭因为齐成沉默的抗议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他现在仍然好脾气地睁着他那双浅色的比女人还漂亮的碱水双瞳看着他，心底莫名的更加焦躁。 你先看这本。 看都不看就把手边的书丢给齐成，自己低头掏出手机，看到上面有好几条未读微信，都是七情发的，还都是语音。迟志涵皱着眉头直接回拨过去，下意识想站起来避开齐成，却突然想到齐成生病最初的起因，沉默了一下，干脆一动不动地坐在原位。 你怎么又回齐家了？ 齐情声音很小，一接通就劈头盖脸地砸过来。迟志涵吸吸鼻子，余光瞄到齐成很认真地在翻自己给他的书，动作神情都没有异常。 不方便说话。 到底是多年朋友，齐情的声音马上压了下去。 没有，你说。 迟志涵又看向齐成，他还在看那本书。自己丢了本什么东西给他，为什么感觉他看的速度那么快？ 哎呀，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怕齐家又逼着你去救人。可是林金武说你是自愿过去的，为什么呀？ 工资高。 迟志涵终于看到他递给齐城那本书的书名，嘴角抽了一下。霸道王爷与俏丫鬟，迟志涵原本打算晚上守夜无聊的时候看的。娘哎，齐城看得那么认真做什么？ 哼，你还是不方便说话吧，先挂了，你方便了再给我打吧。 好。 迟志涵的心已经不在电话上了。挂电话前，七晴忍不住又问： 哎，你不会真的玩美女与野兽那一招吧？我跟你说，我那纯粹是玩笑话，人家那是童话，真实世界里面物种不同是不能在一起的。 真要按外表算的话，我比较像是野兽。 满脑子都在回忆那本书里到底有多少肉的迟志涵下意识地回了一句，然后沉默。齐城终于不看那本俏丫鬟了，他抬头面无表情地看了迟志涵一眼。迟志涵掐掉电话，很镇定地放好，往前走了两步，弯腰想要拿走齐城手里的书。齐城因为迟志涵的靠近，额头冒出些冷汗，晶莹剔透的，呼吸变得有些急，鼻翼微动。迟志涵拿书的手顿了下，因为齐城头上的冷汗，还因为他把这本书捏得很紧。 这是我的书。 迟志涵站直，退到安全距离，很不甘心地看着那本被齐城攥得死紧的书。齐城顶着一头冷汗，若无其事地低头翻开刚才看的那一页，一声不吭地继续看。这算抗议了吧？算吧。两天里齐城做的最像活人的一件事，居然是抢了他的小黄书。这样对治疗会有帮助吗？他这种对心理治疗一窍不通的人，跟一个其实已经精通心理治疗的病人在一起，主治医生给他的要求就是真诚一点，尽量做自己。如果要真诚的尽量做自己的话， 你喜欢这类书的话，对面还有几本，不够看的话我有网址。 够真诚了。说完之后，有了种和室友共享存货的喜悦。齐城终于停下翻书的手，放下那本书，又看了迟志涵一眼。这一眼和刚才迟志涵说自己长得比较像野兽的时候眼神差不多。迟志涵在里面读出了类似于无语的情绪，莫名觉得自己被鄙视了，但是倒也轻松了一点，这样的互动总比没有好。可齐城看完那一眼，又重新拿起他自己一直在看的书，大部头的不知道什么文的原文书，上面有好多看不懂的人物透析图。迟志涵曾经在齐城睡着的时候偷偷看了两眼，很迅速地放弃了。不想气氛又回到之前要死不活的样子，迟志涵仍然想继续书这个话题。 你看的这本是什么？ 漫画。 齐城没抬头。说真的，他不抬头的时候，只听声音是真的诱人。进水进食两天，他声音又正好哑在了特别性感的程度。只是一抬头，迟志涵就迅速萎了。齐城长得太好看，反而没了念想。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